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湖州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地处浙江省北部，它是中国蚕丝文化、茶文化、湖笔文化的发祥地。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座湖州。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作为刺绣、竹制品和湖笔文化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位于太湖南岸，以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而熠熠生辉。 As the hometown of silk embroidery， 那么刺绣的英文呢是 silk embroidery， E-M-B-R-O-I-D-E-R-Y embroidery、啊、看看这个竹制品 bamboo making， bamboo making、啊、那么这个竹子、啊、我们都学过了 bamboo B-A-M-B-O-O 我们加一个 making， 后面这个词啊，湖笔文化哈、啊、有一些难度哈、啊。看看这个湖笔文化呢，其实呢是它生产的这个毛笔哈、啊、特别有特色。那么毛笔呢，我们知道叫 brush，brush，B-R-U-S-H， 前面再加上跟书法相关的这个毛笔哈、啊，这个书法我们学一下这个词 calligraphy，calligraphy，C-A-L-L-I-G-R-A-P-H-Y calligraphy。哎，同学们啊，会问那个 handwriting， 哎，不也表示说写字儿吗？啊，那么它和 calligraphy 有什么区别 ？handwriting 表示一个人写字的一个习惯哈、啊，写字的一个方式方法 handwriting， 而 calligraphy 呢，强调呢是书法，它呢具有艺术的这么一个味道在里面哈、啊。书法用的这个毛笔呢，叫做 calligraphy brush。Calligraphy brush， 那么在这里呢翻译成湖笔文化。湖州 city in 浙江 province shine with its rich culture and history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太湖 lake， 那么以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后面这个 rich culture and history， 英文用的是 shine 哈、啊，闪闪发光哈、啊，我们翻译一下叫什么熠熠生辉哈、啊，这个 shine with rich culture。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聊一些哈、啊、跟湖州相关的一些景点哈、啊，大家如果去啊这个城市的话，哪些地方我应该去呢？第一个呢叫小西街，这个西呢是东南西北的西，小西街是湖州最古老的两个地区之一哈、啊，当地人啊特别特别的喜欢它。这条街道沿着流经该地区的河流而建，两侧是古老的建筑，墙壁哈、啊、刷成白色，郁郁葱葱的绿树下还有精致的庭院。小西 Street is one of the two oldest area in 湖州 cherished by locals。 哎，后面跟了一个动词叫 cherish， 表示非常非常的珍惜某一个地方，比如说 we cherish something 哈、啊、cherish the memory 哈、啊、对这一段回忆哈、啊、我们非常的珍惜哈、啊、用这个词 cherish。 同时啊，我们对一个文化 the culture 哈、啊、对一个历史的古迹也非常的珍惜，用这个词 cherish。 那么当地人哈、啊、对这个小西街是非常的珍爱哈、啊、用这个动词 cherished by locals。 the street， 哎，后面出现了这条街道呢顺着哈、啊流经该地区的河流而建啊 ，the street built along 啊，这个词哈、啊、不难翻译，顺着哈、啊、这个河流而建 ，built along the river that ran through the area。那么这条河呢，穿城而过啊，叫 ran through the area， is flanked by buildings。那么两侧呢是古老的 建筑，那么用一个动词 flank by F-L-A-N-K。 如果说用这个动词 flank， 往往呢是指一个东西它的两侧呢被包围了起来，比如说在战争当中哈，一个部队哈被敌军哈它的两侧哈被别人给包围了，那么用这个词呢 flanked by。 那么有的时候呢说一个建筑哈它的两侧呢由什么什么东西哈所围绕，那么也用这个词 A building is flanked by 后面加其他的一个 architecture 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词哈，希望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flank 来表示一个建筑啊，或一个人或一个部队啊所处的这么一个境遇哈，用这个动词 flank 来翻译。后面 with roof tiles， 它的屋顶上贴着呢这个瓷砖哈，用这个 tile T-I-L-E， 以及呢白色的哈墙壁哈 white washed wall， as well as 后面跟上以及和这个词 as well as， 我们讲过后面出现了非常精致的一些庭院哈，看看精致的哈南方哈或者江南水乡的这么一个感觉，用一个词非常的恰当叫 delicate， delicate D-E-L-I-C-A-T-E。我们可以说哈，一个美食用 delicate 哈，非常精美的哈，这个美食 delicate a birthday cake。那么也可以呢来形容呢啊，非常精美的一些小的哈，非常玲珑精巧的一些建筑哈，用这个是 delicate building， delicate building。又跟上一个介词的词组哈 ，under the lush green trees。郁郁葱葱的一个绿树下，看看这个郁郁葱葱叫 lush green， lush 非常丰富的一个绿色啊，就可以翻译成中文的郁郁葱葱哈 lush green trees。 因此哈，我们通过第二段就可以把我们说这个小西街哈，非常具有江南特色的这么一个景致呢就描绘了出来哈，非常漂亮的一条小小的街道哈，小西 street。经过多年的翻修，小西街已经成为当地人、艺术家和工匠的这个家哈，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After years of renovation，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renovation，R-E-N-O-V-A-T-I-O-N， 啊，翻修往往呢是指一个建筑哈，处于一个重新翻修这么一个过程。Renovation， the street today has become home to locals， also artists and craftsman， 三类人哈常住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呢是 local 当地人哈老百姓和艺术家 artist， 同时呢工匠 craftsman， 看看这个词的拼写是 c r a f t s m e n， 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哈。因此呢，我们这三类人哈，我们知道一下，一类呢是 local 当地人 artist and craftsman 工匠，同时啊这条街布满着民间艺术的工作室、画廊、博物馆、精品酒店和美味的餐厅，同时啊与当地的居民和谐相处哈、啊、布满。我们想到布满、充满的话呢，会用一个词叫 filled with， 但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叫 stud， S-T-U-D 哈、啊。这也是呢经常表示充满布满，往往呢表示布满了很多的星星金光闪闪的一个东西啊，用这个词 stud。 今天呢我们用这个词表示充满的民间艺术的工作室哈、啊、叫 it studded， studded 哈、啊、是一个被动语态， studded with folk art workshop， studded with folk art workshop， galleries 啊画廊啊 galleriesmuseums 博物馆 and boutique hotels， boutique 看这个词精品哈 b-o-u-t-i-q-u-e 哈，它的发音是 boutique， boutique hotels and a nice restaurant， 后面出现了与居民区和谐相处 harmony， 哎，和谐 harmony h-a-r-m-o-n-y harmony， 前面加介词 in harmony with， in harmony with和当地的居民区 with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residential community、啊、这两个词我们都讲过， resident 居民， community 社区，但是呢这个居民用的是它的实用词的形式、啊、residential 加一个 IAL residential、 居民的一个社区。如果去湖州的话呢，还有一个文化大家一定啊不能忘了，湖州呢是状元的摇篮。状元哈，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是中国古代科举选拔官员的一个考试的第一名，叫状元。而我们说刚才讲到这个小西街的另一边就是状元街，湖州 is the cradle of 状元啊，这个 cradle 是摇篮了 ，cradle 哈，它原来呢是指婴儿的摇篮，同时啊也可以用来指呢一个思想哈，某一个有名的哈一个产品的发源地哈，用这个词 cradle of something 啊，因此呢这里面翻译成湖州是状元的摇篮。The top scoring applicants 表示呢说得分最高的一个学生哈，叫 top 啊，分数最高的，后面加 applicant of Asian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记起来我们原来讲过的科举考试的英文翻译叫 Imperial Examination， 皇家的考试哈， Imperial I-M-P-E-R-I-A-L Imperial Examination， 中国哈古代皇家考试的头名哈，学生的叫做状元。他的目的呢 for pic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一旦这个考生成为了状元，那么之后呢他就可能成为一个政府的官员了，因此啊这个考试呢也是选拔政府官员的这么一个考试哈，因此用这个词 pic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is 状元 street， 因此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状元街去溜达溜达，去转一转。为了纪念这一段令人自豪的历史啊，他们还建造了真人大小的青铜雕像，他们骑着呢高头大马，衣锦还乡啊，目的呢是重现当年的这个辉煌的那么一个时刻。In memory of its proud history 啊，用这个词组 in memory of， 为了纪念哈、啊，纪念这个词组哈、啊、，in memory of its proud history， it has a bronze life size。青铜的哈铜像大小呢跟真人一模一样哈，用这个 life size， life 表示真实的哈，真实的 life 加一个 size 它的一个大小， statue 啊表示一个雕像，合到一起呢 life size statue， life size statue 重现哈当时的这个一个景象哈，用了一个词 revive， revive R-E-V-I-V-E，哎，同学们记下来 revive R-E-V-I-V-E 恢复哈、啊、当时的一个 glorious moment when the top students return home， 他们回家了 on the horse 啊，骑着大马 cheered by village fellows， 哎，那么他们骑着啊高头大马衣锦还乡。另外这条街也是美食家们的一个聚集地，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正宗的哈湖州菜和西式的酒吧和咖啡馆。The street also is a fine food destination for gourmet。好，看一下这个美食家叫 gourmet， G O U R M A N D 啊，我们学过一个 gourmet 是美食，而后面加上一个 d 呢 ，gourmet 啊，它的拼写有所不同，表示那些喜欢吃的那些人啊 ，gourmet。如果口语化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呢来表示美食家，也叫 foodie 哈、啊，吃货和美食家，其实啊，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很大的哈、啊，就 gourmet and foodie， who are looking for authentic 湖州 cuisines 啊，他们寻找呢正宗的哈、啊、湖州菜啊，看一下 authentic a u t h e n t i c 这个词我们讲过，我们说哈、啊、一道菜呢。它的口味哈跟某一个地方的菜呢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是 authentic dish。 除了呢吃这个湖州的这个菜呢，他们也可以领略到西方风格的那些餐饮，因为呢大家可以去呢 western beer pub 啊，一些酒吧 and coffee shop， 除了酒吧之外呢还有这个咖啡店哈 beer pubs and coffee shop。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两个街道之外呢，还有一个街道很有名，叫做衣裳街哈。衣裳就是我们的衣服哈，那个词衣裳哈。位于市中心的衣裳街呢，是另外一条古老的街道，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呢东晋时代。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里呢住过很多著名的画家、诗人和作家。衣裳 Street in the city's downtown is another old road can be dated back to the East Jin Dynasty, date 2 with a long and distinguished list of famous painters, 有名的那些画家 poets and writers over the century who once lived on the street.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浙江的湖州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我们刚才讲过的几条街道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the hometown of silk embroidery, bamboo making and calligraphy brush, Huzhou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shine with its rich culture and history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the Taihu Lake. Xiaoxi Street is one of the two oldest areas in Huzhou cherished by locals. The street built along the river that ran through the area is flanked by old buildings with roof tiles and whitewashed walls, as well as delicate courtyard,under the lush green trees. After years of renovation, the street today has become home to locals and also artists and craftsmen. It is studded with folk art workshops, galleries, museums, boutique hotels, and nice restaurants in harmony with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Huzhou is the cradle of Zhuangyuan, the top-scoring applicants of Asian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 Pe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is Zhuangyuan Street. In memory of this proud history, it has a brown life-size statue to revive the glorious moment when the top students return home on the horse, cheered by village fellows. The street is also a fine food destination for gourmet. While looking for authentic Huzhou cuisines and Western beer pubs and coffee shops,Yishang Street in the city hometown is another old road that can be dated to the East Jin Dynasty with a long and distinguished list of famous painters, poets, and writers over the century who once lived on the stree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阿南西的故事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nansi. Who is Anansi?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So the title of this story is Anansi and the Seven Yam Hills.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阿南西和七座山药山。What fun Anansi had that day. He played the same trick on Tiger. 那一天呢，阿南西玩的可开心了。他把同样的这种小把戏呢用在了老虎的身上。Bang. He played the trick on Snake and Rat.他也把同样的小把戏呢用在了蛇和肥老鼠的身上 and hippo 还有一头河马的身上呢 They all shot into the air flipped over twice and came down kerthump on the ground and Nancy laughed until his sides ached 那所有的人呢都被射向了空中在空中翻了两圈并且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阿南西呀哈哈大笑直到他的两腮都笑疼了。All this time, Jenny Fowl was watching from behind a persimmon bush. She crept around the fence and came down the road.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一只珍珠鸡躲在了柿子丛后边，看到了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然后呢，它爬过了栅栏，走下了乡间小路。When Anansi saw her,He began to moan and groan. What's the matter, Anansi? Jenny Fowl asked. Woe is me, cried Anansi. I planted all these yam hills. Now I can't count them. 那这个时候 Anansi 啊看到了这只珍珠鸡他就开始不停地呻吟着。珍珠鸡就问呢、啊、你怎么了 Anansi?阿南西哭喊着说怎么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我种了这些山药山但是我现在数不出来他们有几座了 Jenny Fowl hopped onto one of the yam hills